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今天美国和古巴将互设大使馆，正式恢复外交关系。断交半个多世纪的一对冤家终于握手言和。今天清晨，一颗含有1亿吨白金的小行星接近地球，价值超过50000亿美元，以后淘金都得坐飞船了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优衣库视频上传者已经被刑事拘留，3名传播者被行政拘留，当事人将视频传给朋友时被传上网。下次记住别随便分享。洪秀柱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，将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，不是洪秀柱就是蔡英文，对岸第一位女领导人。中航工业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为国护盘，董事长林佐明说，敌人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。顺便说一句，他自己买了2000股保红旗，出血不够多呀。八家上市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票100股，一共耗资24000，奉命出手，一手就是一手。因三鹿事件被问责的官员王志才出任农业部总畜牧师，受此事牵连的大批官员已纷纷复出。因三鹿受害的孩子家长呢，自己去查。上海查处非法营运专车，有单位的将通报单位，没单位的通报街道，这是通知单位涨工资吧。300名中国投资者为获绿卡筹集1.7亿美元，在纽约修建摩天轮，这投资的可不是摩天轮。杭州一对年近60的夫妻，独生女儿患病去世百天以后双双自杀。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80000个，放不放开二胎，卫计委据说还在研究。 第三点，论点。 昨天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孟崇然公开谴责导演陈凯歌，说他拍的电影《道士下山》肆意丑化道教，把道士拍得低级下流，杀人后跪求向和尚还忏悔，要求立即停播这个电影。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说，这谴责声明呢不代表协会。那新浪的大 V 星座预言家就表示赞同，说社会道德这个集体下滑都是随意亵渎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。而作家苏小河说，中国文化的潜规则就是传统不能质疑，祖先不能批评，皇帝不能监督，因为传统祖先皇帝全都对。网友华夏子孙12345认为说，道士和尚都可能犯错，也允许忏悔，但像其他宗教忏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全真道士还真是道士啊，梁兴阳对此反而很宽容，说最刺激眼球的可能是道士给和尚下跪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和尚代表了正义和真理，应该反思的是别人为什么扬佛抑道而不是扬道抑佛，哎，是我们不作为。联想起贾玲恶搞花木兰被迫道歉的这个事儿呢，哎，投行 CEO 王冉就说，我支持不道歉，一个地方如果处处都是禁区就成了监狱，一个人如果特别在意别人说自己丑，那多半是真的丑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说，不管有没有道理，一告就赢，那创作哪还有路呢，那无路可走了。而网友们则通过集体调侃还创造出一些新的请向我道歉这种文体。知名自媒体人徐大内就宣布说，代表胸大肌发达男子关爱协会严正要求贾玲道歉，代表保护中年谢顶男子组织严厉谴责陈凯歌的侮辱行为，还有烹饪协会，哎，要求煎饼侠道歉，妖邪要求捉妖记道歉，这神邪要求封神榜道歉。呵呵，看来以后这影视剧的坏人都不能有职业啊！我说过，恶搞和反对恶搞我都支持，但动不动就进来进去的我反对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我们单位平时只有2-3个人在干活，其他7-8个人都闲着，你说平时都没事儿，你还让他周六来加班干啥呀？这是延安市一名公务员说的。延安呢是典型的石油经济，国际油价一下跌，这经济受到了重创， GDP 负增长，延安市领导很着急啊，为了让一批这个 招商项目尽快上马，要求30来个这个市属单位取消周六休息，正常上班，一直上到9月底。公务员创造 GDP 这个模式也该休息一下。第二句，这县里啊就这几件事，所以诗呢会存在雷同的地方。这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吴克敬说的。他在当地这个户县的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户县赋，就是什么洛神赋、阿房宫赋那种啊，结果被发现和户县的作协副主席这作品雷同，一共就205个字，和人家一样的192个字。吴克敬呢当然否认抄袭了，说作品呢是根据县志整理的。哎呀，主席副主席不如木兰啃烧鸡呢。第三句，做城管被打被骂都是家常便饭，这是湖南吉首市镇西城管执法大队谭朝阳队长说的。前几天他们拆除了一处占道经营的小摊儿，男摊主突然发飙，一把抱住城管彭一波的腿把他摔倒了，女摊主眼疾手快从锅里舀出一瓢沸水把彭一波烧成了二度烧伤。城管也经常被打骂，小贩也经常被打骂，这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。 第五点，乱点。 沈阳某医院的保安小梁为气跑在门口抱孩子乞讨的这个女骗子，蹲在她旁边举了一张写有骗子的这个纸板，还画着两个箭头指向那骗子，表情很呆萌。那女的要求她道歉。武汉18层大厦楼顶建2000平米的鸽子笼，居民呢天天被这个鸽子粪熏着，城管呢说是违建，但不好拆，因为主人是信鸽协会的会员。信鸽协会比花木兰协会还厉害。哈尔滨一个小区的业主很苦恼，大妈跳广场舞导致房价下跌，降价都没人买，什么国十条什么限购，下次房价调控直接让大妈上。还是哈尔滨，刚花了123万买的房子，客厅墙上长蘑菇，一茬又一茬，要是长松茸还不卖给你呢。乌鲁木齐一官员给情人写保证书，对菩萨发誓不碰老婆，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。保护老婆协会呢让他道歉。河北一副厅长平均每天受贿7万，从不存银行，只为静静欣赏。静静是谁？写了保证书吧。广西武宣县卫生院女收费员挪用公款18万买木瓜丰胸产品，被判了10年。木瓜丰胸真不靠谱，不如买核桃补补脑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你会复活一只恐龙吗？这不是电影情节，是一道暑假的作业题。这道题需要在博物馆完成。相比之下呢，四川绵阳小学的暑假作业更接地气，在停车位前摆地摊，还有不少奇葩的作业呢，引发了这个网友的吐槽。比如河南一道5年级的题目是领导敬酒时应该说些什么，还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小明钓鱼，6条没头9条没尾8条只有半个身躯，请问掉了几条？逻辑很怪异，引来网友大叫，说脑细胞死了无数也答不出来。外国的这个暑假作业呢，大多呢是实践型，这和咱们不一样。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狄更斯戏剧小组，美国呢是以这个做义工和夏令营居多。无论是国内和国外呢，暑假作业的出发点呢都是让学生过一个有意思的假期。怎么让他们有创造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你想出来小明钓几条鱼了吗？ 槽点。 前天援藏志愿者湖南长沙车主唐林在网上发帖，说他进藏做公益的这个途中呢，险些被贴着万科标志的慈善豪车队撞下山，还被对方围殴了。对方说，你开个破皮卡还去西藏做慈善，你就捐了几个学生吧，我们万科这次在西藏捐建了一所小学。昨天呢，万科呢发了致歉信，说是旅行社组织的，没有万科的员工，但也会协助调查。正好也是昨天，大师王林又有报道出来了，说他花了1亿多建了寺庙，这功德碑上有众多明星的名字。这事儿呢，说明无论是富豪啊，还是明星，还是咱们普通人，想行善的人其实很多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善没那么多呢？还有围殴，还打架，还撞人呢？ 可能啊，是因为我们只顾行善，没有提防那些微小的恶。我们行善，开着豪车，可能就会瞧不起那些开着破车、捐的没我们多的。哎，这就是恶。我们让被捐助的人捧着我们捐助的钱和物品，摆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，无视那些可能被我们伤害的心灵，这也是恶。所以防小恶才能行大善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都是以善为名的。好了，下载蜻蜓 FM， 每天收听红起点，欢迎微博关注红起点，微信关注公众号张红。大梦先觉红起点，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